亮的心能否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现在是18:5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抚慰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里琴声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现在是19:00。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抚慰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你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为您播出法治在线，依法打击违建违建，还城乡整洁美丽空间。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 71556。城乡规划法第41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既是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是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村建设活动的法律凭证，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属违法建设。第64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 5% 以上 10% 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0%以下的罚款。第65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第66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1倍以下的罚款：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第68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行拆除等措施。以上4条规定体现了城乡规划法对不同类型违法建设行为的责任追究，加大了查处力度，使违法者无利可图，同时授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强制制止权和强制拆除权，对及时消除违法建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好了，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抚慰1033的精彩节目。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 抚慰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华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星光氤氲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最暖心的问候。一首经典老歌，一份心情故事，告别白日的喧嚣，就让我们在这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来听听王菲的这首《传奇》。王菲的独特魅力不仅征服了千万都市的男女，而更被娱乐圈当中的各位星星都视为天后。在他们当中呢，有张薇这样已经成为王菲闺蜜的骨灰级的粉丝，也和王菲一样属于一个时代的那些明星们。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不会再改变。我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虎年的央视春晚，王菲呢并没有选择演唱 任何一首自己的代表作品，而是翻唱了李健的这首传奇。不仅仅是王菲翻唱李健的作品，其实李健本人呢，更是早在08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翻唱过王菲的那首矜持。更好玩的是呢，这两首歌的意境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放开你的心，王力宏。 为什么早早怀疑爱并不是独自私自己，虽然难免一些怀疑，将爱情是剧情并已不再有趣，从现在开始要过下去，不管是笑或哭泣，所以别急着放弃，其实生活充满惊喜。心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件正经话语，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自己，无论几时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靠题，所以快开始听题，明天难题才可以预期。 现在才是开始。 现在是19:17。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6，详情搜索关注正月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89，4000018889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书七夕篇，爱的文字精彩展播。网名叫做我在原地等你的听众，希望他生命中重要的那个女孩能够听到他的心声。曾经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任性的以为我喜欢你，你就会喜欢我。我们总在最不懂爱情的年代遇见最美好的爱情。我没有很想你，只是在早上醒来时看看有没有你发来的信息和未接来电。我没有很想你，只是把你来电调成唯一的铃音。我没有很想你，只是在听歌时被某句歌词击中，脑中出现短暂的空白。我没有很想你，只是想看看你的样子，听听你的声音。我又没有很想你，只是每次醒来时第一个想到你。我还在原地傻傻地等你。世界上最残忍的事，不是没遇到爱的人，而是遇到却最终错过。世界上最伤心的事，不是你爱的人不爱你，而是你根本没有勇气去表白。每个人的抽屉里都曾有一封写好却没有勇气寄出的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渴望却不曾牵手的爱。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人，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那个能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我们离彼此很近，离幸福很远。其实我不敢想象没有你生活会是怎样。我希望离别之后我们还能再相聚，如果能再见，我是说如果，请不要说再见好吗？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我在原地等你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030。感谢收听参与 三连发。 能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这活力四射的歌声来自 Eva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萧亚轩的一首《闪闪惹人爱》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奶茶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是不是就像歌里面唱到的一样，一段伴侣的关系如果想要更好，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才有效，如果想要变坏甚至结束掉，一个人不断努力破坏它就可以办到。所以呢，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人，而离婚一个人不配合它就可以了。 这一刻你也许感觉心如刀割，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如果不是太爱了，我们又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好在有舍就有得。曾真心付出的都会失去就很难得，就算再不舍，至少你都曾 唱完就散了，不是一堂课，都是你又听的眼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可很真实的等了你每个时刻。 现在是19:34。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盛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三和盛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为您服务，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奶茶。本期节目想教你如何学习微信聪明的抄袭。乔布斯曾经说过一句话，好的艺术家拷贝，伟大的艺术家抄袭。他说他自己做苹果的可视化界面就是抄袭过来的。但抄袭是个技术活，是很费脑筋的。就像腾讯，全国绝大部分的网民一边在骂着马化腾无良抄袭，一边又在往里投钱。马化腾是一位聪明的同学，他抄袭过来的产品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你欲罢不能。还有王兴同学的美团、人人网、饭否都是抄国外的产品，这三个国内产品的成功都跟国外的抄袭对象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但他的方法又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听到某某公司融资了就开始抄，王兴不是，他在早期就抄了，他非常有洞察力，一个东西在国外稍有萌芽的时候他就开始抄了，或者别人稍微把这个模式做出来交易成功了，甚至还没有火起来，他就开始抄了。还有张小龙的微信也是如此，虽然微信很少被这么说，但不可否认微信也有一些抄袭的影子，但我不认为这是不好的地方。在这方面，张小龙和王兴一样，也是一个很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人。张小龙是在2010年借鉴了美国一款非常小众的社交软件，然后他果断行动创造了微信。如今微信在国内已经成了人人必备的时候，那款曾经被借鉴过的社交软件在美国却依然没什么名气。这就是张小龙的聪明之处，创意性可以抄袭，但创造性必须具备。当然张小龙也抄过脸书，不管什么社交软件他都会让整个团队去使用体验产品，如果发现用户体验不佳就会立刻放弃，这也是张小龙强调用户体验的独到之处。任何抄袭千万不要脱离用户需要，拿支付宝来说，他把微信抄过去，现在支付宝里面也能够发表情发生活圈，但是有人在用吗？这就是典型的脱离用户需要的抄袭。所以说抄袭必须具备三个能力，一是洞察力，王兴也好张小龙也好，别人的东西在萌芽的时候他就已经洞察并把它抄袭过来。二是执行力，微信团队在执行的过程中是很有创造性的改版添加，这就是典型的执行力。还有一个叫克制力，不要别人做你就抄，不要做不聪明的抄袭，所以你要克制，在你用户只有10000的时候就不要想着我用户有100000的时候这个功能会有用，先放上去再说，先做好用户体验，提高用户粘性，你才能不断发展。本期节目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混沌研习社，这里是知识管家，我是奶茶，希望本期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消息， 下期 三和国内某个公司6+4K 智能机顶盒套餐隆重上市，引领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拾遗回看。乐享32元套餐，每天多花2毛钱，20至50兆宽带任您选，多彩节目来相伴。畅享39元套餐，每天只需1.3元，50至100兆宽带光纤，海量大片随便看。尊享58元套餐，节目丰富任您选，100兆宽带加电视，网速超快随便使。上述各项业务均赠送 4K 智能机顶盒一台和光猫一台。 4K 智能机顶盒内置 WiFi 无线上网，语音遥控选台播台，电视购物拾遗回看，海量应用，好莱坞大片尽在 4K 智能盒。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和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 恒业金堂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和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下面这首李商隐的锦瑟，被忽略的心送给秋水成名。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万地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终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水一方，看见之不忘，思之不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不能自伤，一抹柔白细细绕绕，看着你上台像狂欢浪浪，我突然想起你在地方。我想看见桃花期待，青丝雪花可以很娇小，银色围绕随春风舞蹈，用嘴角尽情放荡的跳。桃花难免不会知道，痴情那一微妙微笑，我等了你终于来到，桃花期盼随春风飘摇，你的手我开得刚刚好，轻轻自己拥有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此偕老，江山如画如此的娇，怎可以风月无边沉于蔓延，只羡鸳鸯不想叫我仙。此处不光，这样的你还是很悲伤，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流淌熙熙攘攘，眼中盛开像桃花满面的我，浮萍想起你在何方。我想那件桃花旗袍，青丝雪花可人家笑，银色围绕似春光舞蹈，踮起脚尖心砰砰的跳，桃花满面不必知道，痴情把一微妙微笑，桃花旗袍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期盼随清风飘摇，一边手我开得刚刚好，轻轻自己拥有我心跳，执子之手 时间是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一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的《爱斯基摩》。蜜雪薇琪呢是在2004年开始出道，但是呢3年之后他们就各自解散，各自去发展。10年之后的2017年，他们在成为人母之后再次合体，回归到歌唱事业。 有没有别人等这一种爱，还是我很例外？没有形状的爱，也没有色彩，结冰的眼泪，还有一些温暖，是否勇敢爱？像美丽的水淡出海，希望爱 天上的星星叫地上的人们，总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过去的我选择放，但他却不这么想。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曾经的那个女孩，需要我拥抱的那个女孩，抱不出来，让我伤害，给我依赖，只叹气不说爱，安静被我放开的那个女孩，需要我呵护的那个女孩，还在期待那个未来，还有我在相信爱的伤害，她会是幸福的那个女孩。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过去的我选择放，但他却不这么想。阻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现在的那个女孩，需要我拥抱的那个女孩，把她宠坏，让她耍赖，给她依赖，我弹琴也说爱，安静被我拥抱的那个女孩，需要我呵护的这个女孩，一同期待那个未来，我们都在相信爱的伤害，它会是幸福的 现在是19:5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这里是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湖然之情歌七夕》篇章，情歌精彩展播。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网名叫小妹妹的听众为李佳琦点播的《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 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流流，我可以等在窗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爱祈祷，因为你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烟火渐落，便拥有便失去着。 突然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听小梦梦可获得由三河市普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7155630。 7155630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19:5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自密涿高速连接线杨庄段征地拆迁工作开展以来，杨庄镇始终将密涿高速连接线建设作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一切服从于、一切服务于高速连接线建设，扎实稳妥地做好镇域内高速连接线征地拆迁工作。截止目前，已联合市交通局、水务局、林业局、评估公司、测绘单位完成全段约13.7公里的埋桩放线、勘测定界和清点丈量登记工作，完成段内首个100亩农田作物清表及签订无争议拆迁补偿协议200份。我市镇区安监站新入职人员安全生产专业化培训班28号开班，此次培训为期5天，全市各镇区安监站新入职及原有人员共97人参加培训。培训主要采取集中授课、互动研讨、模拟检查、现场实习、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副市长马梅与廊坊市安监局副调研员陈红斌、市安监局和综合执法局相关人员参加开班仪式。马梅雨在开班仪式上讲话，他希望全体参训人员要充分认识学习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态度严谨，学以致用，要尊师守纪，文明向上，充分展示安监人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市安委办和各镇区要严格培训考核工作，确保参训人员真正增长才干，让培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陈红斌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安全生产基层基础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基层安监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乡镇重点安全监管任务进行了说明。随后，河北省安全生产专家、高级工程师刘洪德团队为全体安监站新入职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市法院日前举行人民陪审员任命暨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志成出席仪式，并为新任人民陪审员逐一颁发了任命书。随后，来自辖区内各行各业人民陪审员面对国旗进行了庄严宣誓。市法院院长张凤岭希望新任人民陪审员要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成为司法公正的执行者、监督者，司法民主的参与者、推动者，要加强学习，尽快熟悉掌握相关法律和审判业务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参审水平，充分发挥陪审作用，要认真履职，正确处理好陪审工作与本职工作的关系，处理好与合议庭其他成员的关系，尽心尽力做好工作，成为名副其实、大有作为的人民陪审员。要严格自律，自觉遵纪守法，遵守法院的规章制度，保守审判秘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维护人民陪审员的良好形象。同时要建章立制，在人民陪审员福利待遇、教育培训、参审机制等方面研究落实，为人民陪审员履职尽责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力推进法院审判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河手机台。 让我们的三河更美丽，三河市文明办致全体市民群众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三河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的形象，展示着他的风貌。从善如流、上善若水、 当前，市委市政府以志在必得的信念和决心，吹响了创建文明城市的集结号，希望市民朋友们行动起来，做共建美丽家园的支持者、参与者和监督者，为提升三河的颜值助威给力，自觉维护市容整洁，不出店经营，不乱摆摊设点，不流动贩卖，不乱推乱挂，不乱停乱放，自觉维护公共设施，不在各类建筑墙体、玻璃、公用设施上乱写乱画，乱张贴各类宣传品，不损坏公物，不践踏花草，自觉维护城市环境，不乱倒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保持小区、庭院、家门清洁卫生。欢迎您踊跃参加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奉献他人，快乐自己，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量。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城市呼唤文明市民，文明市民创造文明城市，让我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从自己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让文明之花在美丽的三河大地绽放。三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8月4日。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警卫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三夜晚最暖心的问候。中国风，它是在歌曲当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的背景，用现代的音乐唱出古典的味道，唱法多样，曲风呢偏向传统的东方的演奏，加入的是一些东方的乐器，然后呢通曲的音调婉转回怀，让我们听起来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这首歌就是那种凄美的感受，周杰伦的《菊花台》。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轻轻弹烛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灿烂的伤，你的笑容已发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就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 向晚，掉落了灿烂，凋谢的世道上另眼不堪。周末度假，秋心才凉拌，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未完。 周杰伦的这首《菊花台》，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咬字特别的清楚，这和他以前的风格是非常不同的。之所以这首歌的咬字如此的清晰，那是因为张艺谋导演的一句话。继续要听到的歌声虽然来自 SHE， 但是呢他依然离不开周杰伦的名字，这是周杰伦来作曲的《热带雨林》。 冷风过境，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无情，誓言下落不明，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风景，像空盘旋的孤影，将我想你啃食干净。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你的火上神经，我最后才清醒，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那是现在沼泽我不堪的爱情，是我无能为力的相信。 现在是20: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请为103。 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快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就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篇》，爱的文字精彩展播。亲爱的洛洛，首先我为这封迟到的情书深表歉意，因为当你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时，我只是当作一个玩笑一笑置之，认为你这是小女生的想法，很幼稚。到现在我在很认真地写，我觉得很有必要给你一封真正发自心灵的情书，希望不会太晚。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邂逅，或者不能说邂逅，因为在网上相识相知，很难相信作为一个女孩，在认识一个陌生网友的第二天就敢要他在晚上见面。但是你做到了，你做事总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你的这份勇气让我很敬佩，也令我很感动。后来我们经过深谈，都了解了彼此的过去，我鼓起勇气向你表白，并一眼盯着电脑屏幕等待着你的回复。终于电脑里传来了滴滴的提示音，你的回复过来了，很短，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是世上最美的字母组合。洛洛，从我们相识相知到相依已经有2个多月了，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种种，有悲有喜，有哭有笑，有为过去而伤心不悦，有为将来而迷茫忧愁，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挺过来了，经历过才会更加珍惜。洛洛，你的前18年我未能参与，你的后80年我奉陪到底。最后我想用《北京青年》里面的一句台词来结束这封迟到的情书：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爱你的玉米。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玉米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记忆力量。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记得很多年前呢，有这样一个短信的段子说，溜掉的小鱼总是最可爱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后悔。人就是这样的，拥有幸福的时候不觉得，因为在享受着幸福啊，但是一旦失去了，想想享受成为习惯了，一旦没有了怎么样，虽然会想到以前拥有的幸福了，所以失去之后才知道后悔，原来以前那都是幸福啊，愿所以活在当下最重要。是的，每个人都有过去，都有经历，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管你现在怎样追忆，怎样悲伤，时间永远不会回头。 过去的事无数的现在组成，每一个美好的回忆都应该使我们懂得珍惜当下。 爱情是一种关系，开始却是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停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名字。 请那一首为你写诗之后，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邝美云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要说优秀是一种习惯，优秀的人在哪儿哪个行业都可以成功。邝美云呢，当年是在港姐当中身份最多的一位，歌手、演员、电影明星、老板，每一样她都长袖善舞。在1982年，邝美云参加香港小姐竞选时获得了亚军。1998年，她转入到商界，由于投资和经营的成功，邝美云以5亿的身家稳坐香港炒楼女明星的第一人。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永远像现在般美丽，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如果你有情，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四季，我的心早已经色彩分明。 情真甜蜜，多少童话在凋零，原来我始终相信我将得到永恒的幸运，再也不用为情所苦，真爱不用再分离，只要用我心经营就会幸福到底。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永远相信在怀里，因为我让你爱痴迷。如果你有情，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过去，我的心早已经充满了生命。繁华都是北京，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付出的青春不可惜，今生难得有这份约定，这段情只对你和我有意。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 101.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一零三三， 品味一零三三，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 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 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印度德里，而带上的书是印度去十次都不够。有人说，你要相信所有出去的人都是为了更好的回来，确实如此。总是逗留在原地的人总是容易迷茫。旅行不是为了逃，是为了寻求一种可能，遇见另一个自我的可能。作者原田就是这个观念。他本来是个普通的都市白领，突然有一天他放弃了稳定，出走印度，抛弃对生活的不满，买了一张单程机票远走印度，生命从此也变得完全不同了。新德里的中心在诺康特广场，据说这里是模仿英国巴斯的皇家新月楼建造的，是一片非常有韵味的建筑。原田对它有很大的期望。旅游指南孤独星球上说，康诺特广场是一个围绕圆形公园修建的三个同心圆街区和七条放射状的路。还能再拗口一点吗？原田在这样的地方也犯晕了，到处问路人康诺特广场到底在哪里。可建筑广场和巴斯皇家新月楼没有一丁点相像，抱有期望的原田只好失望地随便逛了逛。离开康诺特广场，原田坐上人力车，晃了晃的晃到位于旧德里的全印度最大的清真寺贾玛清真寺。到那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一进广场就被一种神秘的氛围给震撼了。主寺两边的尖塔直指高空，落日的余晖从建筑的背面斜扫整个广场，鸽群哗的飞起盘旋，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安宁。所有的躁动都在进入广场的那一刻被一种力量吸走，原田感觉自己被一种温暖的光晕包裹。就在他沉浸在这种安详的感觉之中不能自拔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外国人必须在日落前离开清真寺的规定。工作人员们已经在广场忙活了，他们在地上铺了白色的长布，并且放上了小盘子，里面有一根香蕉，一个苹果，一包薯片，一张油炸饼，还有一盒芒果汁。原田迟疑着打算离开，这时三个年轻的女孩招呼原田，让他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从这儿原田也就认识了三个印度的好朋友。一本书看一座城，出去旅行的话别忘了查一查当地的习俗和规定，特别是像印度这样很有特色的地方。印度去十次都不够，201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豆瓣阅读的电子书售价是4.99元。 讨厌在这里徘徊，我厌倦我流眼泪，只管闭上眼睛往前追，若错过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了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是是非非，转过身已走远，请留住我的美，忘掉那些曾经以为，忘掉那些温柔相随回过的一 过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了后悔，记住遗憾的滋味。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些是是非非，穿过山已走远，请留住我的美。曾经以为忘掉那些温柔相随，回过头已纠结，只能给自己一个不曾给的安慰。耶耶耶 间，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苏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丽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篇章，《爱的诗词》精彩展播。下面这首诗是听众安国维的原创情诗，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朗诵，向他深爱的人真诚地表达爱意。 大家好，我是安子，我从眼睛里读懂了你，你从话语里弄清了我。原想这一次远游就能忘记你秀美的双眸，就能剪断丝丝缕缕的情愫和秋风也吹不落的忧愁，谁曾想到头来山河依旧，爱也依旧。你的身影刚在身后又到前头，亲爱的，听到了吗？我在品味1033的点播等你。 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七夕情人节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安国维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 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好的选择。当我们吻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这样或许是不好的，偏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夜里，我们宁愿错也不愿错过。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啊。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了朋友，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太多？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呢。 前半个月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桃子陶晶莹的《女人心事》，这是桃子自己来创作的一首歌。歌词里面除了诉说所有女人心事都是一样的，不过呢，还有就是一点点的信任和甜蜜的感受。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桃子用自己沉淀的感情说出了女人的心事，想传达的是自己在感情里的成长和经验。 冬季的咖啡座，幽暗的沙发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想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越过他的肩膀，空洞洞的视线，我等独自被死心事，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我听见曾经，我也曾。 是真爱我，请你试着相信依然在爱，不要低下头，别怕青春消失，这不行单纯的美梦，我在这儿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现在是20:4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里是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歌七夕》篇章，情歌精彩展播。丁梦刘红为张秋月点播了一首《七月七日晴》，这是电影《广岛之恋》1959主题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七月七日晴》。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阴天白雪。我数着日间，还残留你的昨天。完全，七月七日晴。 最深爱的极限，我望见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的 突然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今天刘红获得了由三河市璞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这位听众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您的七夕大礼包，电话7155630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的力量激励你我。 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这首歌呢是为剧中女主角赵灵儿所写，不过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对爱的等待，对灵儿的爱和内心的寂寞。这首歌以告白的口吻娓娓道来，唱出了李逍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思念和苦楚，配合着浪漫绵长的旋律，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真理。继续的歌声来自卓丽、蔡依林。 怎么回事？我们只是